第127集，这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，罗明瑶还没从昨天夜班的疲倦中完全脱离出来，头昏脑胀，肚子又空空荡荡，她走得有点脚步虚浮。桌上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虽然只是方便面，也让她觉得温暖欲贴。睡得太久，她口干得厉害，说话也有些嘶哑。 赵老师，谢谢。 赵斌忙给她倒了杯水。 累了吗？昨天晚上看你说的有点惨，夜班就是比较牺牲的。我第一年轮战大内的时候，每天晚上都要遇到收心病人抢救，经常通宵睡不了，到后来都有点焦虑了。上夜班的前一天我就开始睡不着。秋姐那时候在国外，让我要不就烧个香去拜一拜，我就去了。后来果然转运了，晚上偶尔还能睡个整觉。 罗明瑶吹开烫人的热气，小声说： 我们祖上进修老师说不能烧香，越烧越旺，夜班晚上要吃苹果的。 赵斌听他声音里恢复了一些活力，心里总算放松了。上次罗明瑶说了不适合做医生以后，他开始注意到罗明瑶在临床工作的不太顺利，心情很是低落。他不希望罗明瑶因为几次夜班繁忙就出现焦虑情绪。 刚开始工作加班心里都正常，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不要担心，有什么还能问我。 罗明瑶抬起头来看他，微微皱起眉头。 你越权了。 两个人对视，默契地笑了起来。一年的最后几天很快过去，新年元旦到来，罗明瑶和赵斌这一次终于都得了个元旦当天休息。赵斌说要带罗明瑶转运，31号晚上就带他去了周边县天秀山附近住下，两个人准备元旦当天去爬山看日出。天秀山虽然日出很出名，但实际上一年内能看到日出的次数不多。山上植被丰富，又因为各种地理因素，很多时候都是云雾缭绕的景象。新年第一天上天秀山是 C 市及附近很多人的习俗。正是因为日出不常见，新年第一天能碰上，有人说能保佑一年好运。上山要两个多小时时间，赵斌和罗明瑶5点就出发开始爬山。夜里下过一场雪，山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雪，在深蓝的夜幕之上，稀疏的星子蓝蓝点缀，偶有一两片冰晶飘过。雪铺满上山的长长石阶，挂满路旁的松柏灌木，银白的光华让这一方世界静谧安宁。脚步踩在雪上，细碎的声音在脚下温柔地响着。寂静的长路上，两个人并肩走着，偶尔相互问一声冷不冷，小心脚下，要不要停一下之类的话。两人一鼓作气爬到了山顶，时间还早，东边的天边依旧垂着重重的幕布。他们站在观景平台上，罗明瑶从包里拿出保温壶和一次性纸杯，倒出热腾腾的稀饭递给赵斌。保温壶、稀饭和纸杯都是酒店老板那儿买的，这几年他们做新年看日出的生意很有经验了，真是每个商机都抓得到位。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两个人还争执了一会儿，赵斌是觉得吃点饼干能省就省了，罗明瑶却觉得这一点不该省。不过现在站在冷风嗖嗖的观景台上，喝着热粥等日出，舒适度的确上升了一个档次。周围图省钱没买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。赵斌隐约听到有女孩子对男朋友抱怨： 你看人家那里啊，我都说带粥上了。 赵斌发出一阵舒服的喟叹，对罗明瑶说： 幸好听你的了，确实暖和了。 罗明瑶笑着收拾好东西，天幕逐渐拉开一丝缝隙，东边透出缕缕白光，慢慢晕开，将浓郁的深蓝驱散，浓墨被一点点稀释，褪色的白云又被染成红色，如夜幕被剪碎，散落开满天碎屑。而后地平线上阳光撕开一个裂隙，夺目的光芒从裂隙中倾泻而出，红色渐渐褪去，变成明亮的金色，新的一年在漫天绚丽光华之中到来。 赵斌眯着眼睛看了会儿新生的朝阳，转回头来对上罗明瑶已经看着自己的眼睛。 新年快乐，瑶瑶。 罗明瑶也笑着说。 新年快乐，赵老师。 两个人拍了照就下山去了。收拾好东西退房之后，在山下古镇逛了逛，在镇上吃了个午饭。新年第一天算是旅游小高峰，各家饭店都人满为患。他们好不容易才排到一张桌，进去以后赵斌接了菜单点菜，罗明瑶拿着纸仔细擦了擦桌子。点了菜，赵斌说， 可惜元旦时间太短了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全假，我是明天的班，今天必须赶回去，不然要是能在山上住一晚上，去酒店里泡泡温泉挺好的。 罗明瑶略微有点遗憾。 是啊，之前黄伯怀说组织一下来泡温泉的，可是后来都毕业了，我们也再没来过。 赵斌有些怀念地说， 我读博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来过，那年机顶科年会在 C 市，周主任请了两个国外的老板过来，是让我们几个博士接待，有个老外第一次来中国，想在 C 市周围好好玩一下，我们一个人啊排一天作陪，我就运气好排到了陪他爬天秀山，科室就给我公费啊泡了一次温泉。 黄伯怀前几天还在微信里说呢，就中国有这个不良的习惯，来个教授什么的就各种接待公费吃喝玩乐，他说他在国外就没有遇到过这些，也没有做过这些，大牌的教授来了最多是在会议场所门口接待一下，指指路罢了。 饭菜端了上来，罗明瑶给两个人洗碗筷，赵斌接过碗打饭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， 这个问题真的是所有研究生都喜欢讨论的，当年我陪那个国外的教授爬山累得个半死，也找秋姐吐槽过，秋姐说啊，她在国外确实没有做过旅游地陪，不过她的老板说日本人跟韩国人也有这个习惯，大概就是文化差异吧。 一边说一边给罗明瑶夹了几筷子菜，两个人又聊了几句，吃完饭赶回 C 市。第二天一早，赵斌又去上班了。罗明瑶昨天回来全身酸痛，实在是很长时间没有运动了，运动耐量大大下降，这一趟爬山肌肉乳酸堆积严重，早上赵斌起床他都没感觉到，听到关门声音才醒来，想了想还是继续躺回被窝享受难得的懒觉。睡到快中午才醒来，他磨蹭着起了床，准备去超市那边商场里吃个午饭，买点东西回家，晚上做点晚饭等赵斌回来。洗漱完了，罗明瑶拿上手机出门，看了看规培群没有什么通知，又看了看呼吸科医疗小组群，领了两个红包，然后随手翻了翻其他群消息，意外的是很久没有动静的铁三角群有了不少新消息，他点进去看了看，黄伯怀发了一串消息来， 我们老板昨天发邮件告诉我，武汉出现了新的 SARS 病毒感染，柳叶刀上面都发了文章，症状影像学表现和 SARS 一模一样，武汉好几家医院都收到了相同病人，好多武汉医生在微信群里说这个事儿，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感染了，现在武汉那边报的是不明原因肺炎，但是我们老板说肯定就是 SARS 复发了。 消息发的时间是凌晨，群里都没人回复，罗明瑶估计朱珍珍和自己一样也是今天睡懒觉了还没看到消息，他看到消息就顺便上网查了查这个新闻，果然看到武汉有通报不明原因肺炎，网上讨论各种各样，有的大骂武汉政府只想掩盖事实，有的批评网民听信谣言，最初的相关报道反而看不到了。他正想着待会儿回去网上搜一搜柳叶刀上面的文章，手机震动了起来，群里又来了新消息，还是黄伯怀在发， 有几个在微信群里发消息的医生都被抓了。 为什么抓了？ 因为散播谣言。 过了一会儿又解释， 就是几个医生在微信群里说了 SARS 又出现了，提醒群里朋友注意不要到那几个医院去，现在被抓了说他们造谣。